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佳明158，超体加速日记。 我是主持人宋阳，完成过两次 Ironman 大铁，三次百公里越野赛。现在全程马拉松的最好时间是3小时35分钟，半程马拉松1小时37分钟。我将用一块佳明 Forerunner 945手表，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科学训练，同时记录我的身体变化指标。训练30天后，挑战10公里42分钟的完成时间。超级体验团，更多体验，让你的生活丰富多彩。嘿，大家好，欢迎收听超体加速日记，我是宋阳啊，又要开始我们新一天的训练了哈。上次训练之后，我留了一个这个小问题跟大家，什么是训练复合啊？我看看我的佳明 Connect， 我的7天的训练复合现在是649这么一个分值，那代表的是高啊。那么训练复合又是什么意思呢？先跟大家来解释解释，然后再开始训练。在佳明手表当中有一个数据叫做训练复合，其实这个训练复合呀，是过去几天之内你努力程度的一个衡量标准啊，就是你练得越狠，这个训练复合呢越高，越不练它这个训练复合呢越低。同时它考量了一个叫做运动时间和强度啊，时间越长强度越高，你的运动复合越高。那这个运动复合的指数它干嘛用呢？那我们在用佳明设备做每项运动的时候呢，都会获得一次的这个运动复合的分数，就每运动一次都会给你一个运动复合的分数。那这个运动复合的分数呢，是用来衡量您的身体需要多大的训练量才能够得到一个恢复。怎么算出来呢？是基于运动的过氧消耗、运动的时长、运动的强度等等综合的一个训练复合的分数。所以我们在佳明 Connect 里面可以看到一个训练复合的一个小绿条，那这个小绿条呢，它是一个分数值的区间，比如说现在我的这个运动复合的区间基本上是在230到440这样一个运动区间，那只要是我每天的运动都在这个运动绿条分值里边，说明我的身体状态是一个非常有效以及合理的上升通道。如果低于这个值，说明我运动的不够；如果高于这个值，说明我有点过量运动。所以这是一个科学的分数指标。那现在我的运动数值已经到达了649，因为这几天，咱们这个佳明超体训练日记真是逼我逼得太狠了啊！所以你看，我的佳明 Connect 上就提示我，根据您当前的体能水平和最近的训练习惯，您的训练负荷可能过高，将会产生负面结果。负面结果。所以在训练当中有个词叫过量训练 overtraining， 但是呢，这个也要基于你的身体表现、你的感受来定，也不能完全依赖这个设备，设备只是给你提供一个数据的一个支撑。可能是因为我之前练的比较少，所以这会儿上量了，他说我这个运动过量啊，但我觉得我的身体接受能力还可以。好，说完了这样一个科学名词，接下来就进入到我超体加速日记我的第三次训练。这次训练呢是重复速度训练，但是加了一个1英里的一个跑步项目。本来今天准备挺好，就是状态也好，那个感觉也对，这会儿呢也有力气，就是哪儿哪儿都对，结果下雨了。哎呀，放弃吧不行，今天就必须要完成这个训练。但你说又下雨了，就这段时间赶上北京雨水特别多，这个倒不大哈。你看，所以这事儿就没有那么完美的啊，总是哪儿不行，哪儿缺一块儿。这个你做好了所有的准备，总是发现还有一点你想不到。另外今天整个的这个装备呢又换了一下，我就发现每次找这个跑步短裤 特别不好找，因为我要把这个过程录下来呢，我需要随身携带录音机或者手机，我才能把这个过程录下来。那就需要这个跑步短裤能放下手机这么大的地儿。那专业一点的这个跑步短裤呢，一般都是没有兜的啊，很短，那开叉呢也比较高。不专业的呢，基本就都能放下这个手机，一般是在后腰的这个位置，你要放在侧兜里边，一跑也会晃，所以这个跑步短裤不是特别好找。我就翻箱倒柜，把所有的这个短裤都找出来，我的排排序。今天穿的是另外 Lululemon 另外一款短款的这个跑步的短裤，带短内衬的，还行。上衣还是跨栏背心，鞋呢又穿回到了特步的 160X 这个碳板鞋，因为上次穿那个鞋我觉得有点应付不了这个重复四个八百的四分配速的这样一个训练，今天换了双踏板鞋试一试啊。在一次小雨当中，我开始了第三次的训练啊。我发现其实这个有课表训练和没有课表训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训练模式。当你没有课表的时候，其实可以随心所欲，你想跑快就跑快，想停就停，不舒服了呢，你就可以那个坐车回家啊，不想练了呢，你就可以去一个饭店吃饭，或者找朋友去喝酒。但是当你要遵循一个课表的时候，你相当于给自己套上了一个枷锁，你必须在今天有课表的时候你要必须练，不管天上是下雨啊，是刮风啊，是大太阳还是阴天，你没办法，你必须要完成它。所以你会发现，当你给自己加了一个枷锁，加点码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出现一种抗拒情绪，哎，我就不想这么干，哎，我就想更自由一点训练。但是话分两头说，当你有一个目标以及训练课表的时候，更加规律的训练会让你的身体达到一个更好的训练效果。所以我们回归到生活当中哈，压力是一定要有的，压力过大不好，没有压力不行，但是要有一定的压力会帮助你更好的成长。 刚刚跑完这个训练的主科目，其实第三次训练呢，之前还以为是重复四个八百米，但是第三次训练它加了一个一英里，所以开始有一个一英里的一个大概的目标速度跑。一英里呢，换算成公里数大概是1600米，1.6公里左右啊。其实那个国际田联还有一个专门的一英里的一个比赛项目，所以这次训练是先跑一个一英里，然后再做四个八百，应该是加量了。四个八百呢是目标配速，4分20以内，3分50到4分20之间都可以啊。今天练完感觉还可以，这个比上一次好多了。身体整个状态慢慢调整到一个运动的一个状态。然后我看了一下，我的热适应值也上来了，之前的热适应值是17%，我今天看了一下到了41%，已经慢慢习惯在这个闷热天气里边做运动了。总体感觉不错，完成度我也觉得不错，唯一就是本来以为是一个比较凉快的一个天，你看咱们开会的时候本来以为结果是什么，哈哈，结果半途呢雨停了，太阳升起来了，现在开始晚上反这个水蒸气蒸起来，比较蒸啊。这会儿训练的时候已经是晚上的5点钟了，天还非常的亮，还是一个夏令时的这么一个时间啊，不错，状态很好，心情也变好了。反正你运动表现好的时候，你心情也变好了。最后还有一个5分钟的一个拉伸，完成今天的训练。我一会儿再看看这个今天整个的这个过氧消耗。过氧消耗究竟是什么呢？ 过氧消耗究竟是什么呢？也算是给大家留一个题。下次训练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过氧消耗，同时难点也出来，也希望大家伙呢给我支支招。我看了一下我的 Jeff 教练给我的这个下次训练的内容，根据这个佳明 Connect Jeff 教练10公里44分钟啊，这个目标其实我要跑了42分钟啊，这样一个目标。下次训练叫做坡度跑，爬坡跑啊，要上坡15秒，下坡15秒，这样循序的一个不间断的一个训练。 那北京哪有坡呢？上哪跑坡呢？您觉得什么地儿适合这样的训练？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超体官方微信的公共账号下面给我们留言。这两天我得好好找找这地儿了。 我是主持人宋阳，完成过两次 Ironman 大铁，三次百公里越野赛。现在全程马拉松的最好时间是3小时35分钟，半程马拉松1小时37分钟。我将用一块佳明 Forerunner 945手表，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科学训练，同时记录我的身体变化指标。训练30天后，挑战10公里42分钟的完成时间。超级体验团，更多体验，让你的生活丰富多彩。 您的第一块运动手表用佳明，祝您迈上跑者之路。佳明智能运动手表，全方位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徐徐，徐徐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徐。 嗯，徐徐已经从一位攀登者啊，变成一位舞者啊，因为这客观原因啊，这个确实现在我们也很难叫长途旅行， 对， 一些地方也没有办法，这个我们遵循相关的政策规定，但是呢，体育运动又不能停。 对，我选择了室内的舞蹈，哎， 特别好，特别好，因为我老看徐徐发朋友圈啊，包括在那个一些社交媒体上的那个视频啊，我特别棒，我觉得就是在跳舞的那个过程当中，你整个人释放出了那种力量的那种美。 对，就是舞蹈，就是因为不同的舞种，它其实，力是不一样的。像爵士吧，它就是那种放出去的那种 power 的那种力。 嗯。 但是就是比如像一些偏 urban 一点的，就是偏编舞一点的。 嗯。 或者是说 hip hop 啊，或者是其他的舞种，包括 popping、locking、wacking 这种的，它全是那种需要控制肌肉、控制内控、往里收着的这种。那其实就是我一开始入门的是爵士，对吗？后来我通过我的练习和积累，我觉得我的身体肌肉的力量和控制能够让我去往上够一够这个编舞，或者够一够 hiphop， 我就会尝试去跳一些这个，我就会发现比我之前跳的要好，而且感觉也比较容易找，因为你首先你有那种舞蹈的感觉，你肌肉力量上来之后，你能够去完成它的内控。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一下就可以的，是需要你慢慢积累的。 对， 所以然后后来我又去尝试了一些编舞啊，一些 hiphop， 一些就是或者抒情的爵士，它就跟普通的爵士不太一样那种，就是我会发现我进步了，就是这个时候我就会发现特别开心，跳舞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 是要说这个，我当然不懂舞蹈，舞蹈是一门艺术。 对， 北京有舞蹈学院嘛？ 是的，是的。 舞蹈学院人都是一个大学，对吧？那在这个学校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学科。那你想，其实如果说它是一门艺术，叫艺术学院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门科学。 是的， 对吧？因为你看，既然它有教学体系，那就说明它是一个，不仅我们简单是一个学科，它是有科学依据去支撑， 对， 来做这件事情的。 对，它有一套完整的这种教学的体系。 对， 就对，包括从基本功上来讲的话，它也有，就是比如说爵士，它基本功练哪些，hip hop 这个基本功练哪些，古风基本功练哪些，就是它是会有不同的舞种，对你身体不同的位置进行不同功能的训练。 那当然了， 对， 要说舞蹈呢，是伴随着人类。这个有人类史， 对，我觉得是文化发展的这个历程当中永远都不可能缺少舞蹈这一项， 伴随着， 对， 就是这样。那你说最早的舞蹈是什么样？它就是我觉得可以把它跟体育，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起，就是原来说最早的体育是什么？体育就是当人们当时的古人类丰收了之后，他一定是丰收了， 对。 首先，你不能说我还吃不饱，他们你还体育，体什么育啊，是吧？一定是说，叫做丰收了之后，大家在 喜迎丰收、庆祝丰收的时候，当时有一句话叫做载歌载舞，进行体育竞技比赛。 嗯， 你看载歌载舞是在他之前的， 对， 有歌有舞，那么围着篝火在庆祝丰收的时候，大家说干嘛？摔跤 啊， 然后我们跑步，短跑看谁跑得快，我们来摔跤吧，然后我们来这个射箭吧，来比，就是它是一个庆祝的一个活动。那慢慢从庆祝的活动，你看后来有包括奥林匹克运动会，每四年一届，也是因为要全人类的一个庆祝的活动。 是的。 然后我们一起来比拼体育运动，那你看叫载歌载舞进行竞技比赛，舞蹈其实是也是 在前面。 对，舞蹈也是一定是伴随着人类发展历史过程当中。 是的，对， 历史太悠久了。所以现在又进入到了2024年的这个奥运会，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 breaking 啊，再简单来说一说，进入到奥运会这个项目是舞蹈当中的一个可以算是一个 舞种，一个小舞种，对， 一个小舞种啊，叫 也不能说它小，应该很大，因为就是它的历史还是很悠久的，对。 我看历史应该是在还好，就是比其他的那个古奥运项目来说， 是是是，对， 是在1960年1970年 、 1960年1970年在美国啊，大概有的这样一个舞蹈的表演模式。 对， 那这个模式最早呢是西班牙人 街头 西班牙裔跳的会比较多，这样的一个 breaking 的一个舞蹈模式。其实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解过，它更多的是叫做地板动作， 对， 手部的支撑，空中的定格，然后翻译过来叫匪夷所思的非人类的这个动作的体现， 对， 竞技性的一种表演啊，这叫 breaking。好了，那我们再说回到现在的这个舞蹈当中哈，跳舞是不是特别累的一件事情？ 特别累， 跟登山比呢？ 这个累的不一样， 不一样。 登山是持续的，登好几个小时，你就一直就是它是考验你的耐力 、 心肺，对。但是舞蹈你还动脑子呀， 哦，是吧？ 对，就是你要记动作呀。 啊，记动作啊，对。 这个真的是刚开始接触舞蹈的人，对于记动作真的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你可能在练基本功的时候，因为它很简单嘛，就是虽然就是你要累积，但是它不难。老师做什么你就跟着做就可以了， 但我觉得特别难。 基本功来讲的话，爵士和包括所有的 hiphop 其实全是四个，头肩胸胯，头 肩膀胸部和胯，这四个部位的基本功拼凑起来再去做一些舞蹈动作，它都是从这几个上面去提升的。 那你觉得不难？我觉得对于有些人来说，尤其像我这样就太难了。就是 其实我认为就是跳舞的时候你要仔细的观察老师，就是你要注意老师动作的细节和你，就是说相当于镜子里的老师和镜子里的你在哪个地方看上去是不一样的，那一定是你做错了。你要把你的身体扭成和老师一样的形态， 协调性太难找， 然后再去找发力的感觉。就是对于初学者我是这样的建议，就是你可能不用先去找力量，哎，这是在哪发力，不像我们健身撸铁教练会告诉你这块肌肉发力，对吧？不是这样，就是你要先从外形上，也就是从轮廓上，你要找到和老师一样的，你再去找，再体会，在这个动作的时候你是哪用劲儿，然后你再去想，哎，对不对？是这样练基本功会好一点，因为在我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理论基础，就相当于我们不是科班出身，对吧？ 对， 我们没有办法去像教科书一样去学，哎，这儿应该怎么样，那儿应该怎么样？那我们只能是看着老师教我们。他去做一个正确的动作，我们去做模仿，最开始初级阶段就是模仿，包括动作也是，包括舞蹈动作，就是成品舞里面当中的某一个动作也是你要去模仿老师，要注意老师的细节，比如老师这个动作脚是分开的，这个是脚尖是绷直的，哎，这个是脚跟着地的，那个是膝盖往里扣的，那个膝盖往外扣的，就是你要去注重它的细节，你才能够做成模仿成和老师一样，之后你再去找这个动作怎么着我能更好看一点啊，能更舒服一点啊，再去找这个感觉。 太难了，就是听着就觉得哎呀好难，但是跳的好与不好并不影响到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收获的喜悦。 是的是的，就是我一开始真的第一支舞就是跳的太丑了， 我当然我现在还留着那个视频，我要时刻看一下自己，然后激励自己，就真的是太丑了。但是就是我觉得干任何事情都不能因为我第一次做的不好我就不继续了，所以我肯定是我知道我跳的不好，但是我可以通过我的练习去让我自己跳的更好。 嗯， 就是可能我每进步一点我都会觉得特别高兴，就是这是你在又运动了然后又有美感还特别 happy 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去寻找到就是人生价值，或者说我自身某一项运动对于我的快感的提升。 嗯， 就是后来我包括尝试不同的舞种，也是就我在第一次跳 locking 的时候，我觉得我这节课上自闭了，就是完全跟不上来。 嗯， 就是那个动作能记住，但是怎么感觉练上了就那么奇怪呢？就是身体不知道力量在哪里发。然后但是下课之后，我这个人是这样，就是如果我在这堂课上没有吸收，那我一定下课我要练到我吸收为止，因为否则我就放下了， 钱就白花了。 我觉得这个时间的性价比太重要了， 没错，时间是， 就是我不能让自己浪费了一个半小时什么都没有得到，那我不如回家睡一个半小时的觉，我还能休息休息， 对 不对？ 特别对。 所以我在上完第一次上 locking 课之后，我就花了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又找了一间教室自己练，练完之后我又重新拍了一段视频，一次就过了。就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哎，我起码学到了这节课 locking 的基础元素和这支舞蹈里面当中就是对于我的提升。 嗯， 就我认为就是跳舞你是要这样去让自己进步的。咱们不说你要说我就是哎随便跳跳就玩了，那种我觉得你要有时间有钱有闲可以，但是我认为可能现在很多事情肯定还是要讲究所有东西的性价比吧。咱们不说它多贵或者怎么样，或者你真的浪费了多少钱，其实我这个通卡算下来的话我很便宜的一节课，不知道你能不能说， 没关系你说， 我一节课算下来大概就十几块钱， 很便宜， 就这个是没有人能去想象，我一个半小时只需要花十几块钱就可以得到身体的锻炼， 嗯， 这个对身体美感的提升，包括我最后还能有一支舞。 但这个不用，我觉得还刚才徐说那个对啊，就是它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对， 你说那时间，我刚才你说我觉得太重要，就是有人说人一辈子三万天啊，对吧？三万天， 哦，是吗？就三万多天。 一年365天， 我没有算过这个问题， 哪有三万天 啊？ 一年365天，十年3650天，100年是36500天， 对，那我可能也就活20多天 80年呢，对吧？也就三万天， 对 啊，可能你还每个人都不一样，平均吧，三万天左右， 嗯， 这么一算，其实每天都很珍贵， 嗯， 每个人其实最重要的什么？最重要的是你的时间， 对， 你的时间花在什么样的地方，其实你这一辈子就是。干什么事？ 对，就是我是认为如果你一节课或者我去做这件事情我没有在这个时间内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东西，我就认为性价比会非常低。 所以认真真的非常重要，就是这个认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啊。咱们今天说体育节目，就我们叫大型体育生活类节目，这可以说一说，就是很多人每天炒股票没有问题啊，就是你炒股票很正常，每天盯着那个大盘，就是盯着一天，你想开盘早上九点半吧，好久不看股市，还九点半，然后中间休息，下午1点一直到晚上下午3点，好像是大概时间一直盯着，没关系，这个时间你就在这儿了。 对， 它带给你收获了吗？就是如果你带给你收获了，你喜欢了，你高兴了也行， 是的， 你至少在这个时间里带来了收获。 对， 至少收获你没有钱的收获，你高兴了也行。 哎，对， 还是说它对你来说微不足道，这个事情，就是你的时间一定要重视时间的管理，这就是你的生命。还有很多人就用时间去工作也好，这工作可以给你带来生活当中的收入，而这个收入你必须要有这收入你才能生活。 对， 那你就用时间换生命。所以这个话题说起来好像一下就很真实，很残酷，但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舞蹈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它又能够达到你健身，咱们说运动强身健体的这个目的，然后你还可以就是从自信心上呀、美感、仪态、体态上面都能够有一定的提升。其实这个是咱们说这个就是都是表面的，但其实有一些外在的东西它会影响你自己的内心，它会反过来影响。 那当然了， 对，就是你的身体 健康了，你整个人精神面貌就好了。但是如果你体态美了，自信够了的话，它也会让反过来让你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对，特别感谢徐徐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个舞蹈这件事情哈。这个、我们从一个 breaking 进入到2024年奥运会的正选项目，然后聊到了这个舞蹈，然后基本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大众参与型的这个。可以去，现在你就可以去参加报班，去学的舞蹈。我们并没有涉及到职业的舞蹈培训，那个就是我们都说科班出身啊，北京有舞蹈学院啊，然后很多这个学校高校里面都有专门的舞蹈专业，那就非常非常的职业了。 对， 可能未来要从事很多职业的这种竞技型的，不仅是表演啊，或者一辈子的这个工作。你看每年的一个好的芭蕾舞演员，那绝对在国际上的年收入和国际地位， 对 社会地位都 很高。现在就是如果你想当舞蹈老师的话，你是要去考那个舞蹈老师职业资格证的，就是有很多的专业机构他也是可以提供这种培训。你如果真的想从事这种职业的话，你就去上他这种班，然后去考这个老师的资格证，你才可以去教人家。对，也是很正规的。对， 谢谢徐徐，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今天我们分享的关于这个舞蹈啊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了。我是宋阳。那回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中超即将开赛，战火重燃。北京国安招商银行推出全新联名卡，全新的卡面设计传承国安精神。勇向前，为北京，为国安加油，期待您的加入。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常态防疫有三宝，口罩要戴好，测温不可少，健康宝扫一扫。哇！今天你常态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各位好，欢迎收听界内界外，我是宋阳啊。今天界内界外呢，我们既然说网球的事儿，之前说过，从界内的角度说过，今年的温网，说了一些看点，说了一些运动员。说了一些中国网球的培养的事儿，今天咱们从界外的角度继续来说一说，温网。我们请到是北京体育大学的硕士网球硕士曾博。曾博你好。 宋老师好，大家好。 今天咱们从这个界外的角度来说一说温网，很多朋友还不太懂这个网球哈，咱们来聊一聊。都说四大满贯，四大满贯哈，那究竟四大满贯是什么，怎么一回事？那么在四大满贯当中，温网，我们或者把它全称叫做温布尔登。翻译过来啊，温布尔顿、温布尔登都行啊。这个温网又是一个在四大满贯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定位？咱先说一说什么是，都说四大满贯， 四大满贯 啊。 四大满贯呢是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法国网球公开赛啊、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以及美国网球公开赛啊，这四个大满贯。为什么叫四大满贯呢？它两个最大的原因就是，第一，它的积分比较多啊。他这个第一冠军的积分可以达到2000积分啊，就是相当于拿到冠军的之后，你的世界排名随着你积分会迅速增加啊，也是这个所有网球选手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确实这个奖金的高啊，基本打到正赛，只要你进正赛就已经会得到因为有的是欧元了，有的澳元了，有的是美元了，就会得到相信几十万的一个这种奖金。然后随着你这个每进一轮奖金争取，就是大概应该是翻一倍啊，到冠军可能会达到什么什么 一个标准，应该是我记得现在应该到300左右了啊。这几个大满贯的总奖金现在都已经达到两千多啊，2000多英镑，好像是有的是2000多万、美元，对， 2000多万 啊，对对对对， 标单位是万啊。 对，四大满贯这个，再就是第三点呢，就是历史悠久啊，基本的这种都是有将近百年的历史啊，所以说这个也是所有的网球职业运动员的一个梦想的，去参赛也好，去为这个冠军奋斗也好的这么一个目标啊。 是，曾波一边在说，我一边在听，然后呢，接着咱们从界外的角度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啊，温布尔登啊，都可以啊，它是从这个当地的这个地名嘛， 地名 这个翻译过来， 伦敦旁边 啊。大家注意一下，刚才说的四大满贯的时候，只有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它没有带上国家的名，对吧？ 对，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法国网 球 公开 赛， 美国网球公开赛，哎，怎么来了一个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为什么它不叫英国网球公开赛，而叫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哎，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啊。它也不叫公开赛，它叫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它也不叫公开赛，锦标赛。所以这个曾波从这个角度跟我们说，它怎么不叫英国网球公开赛呢？ 它这个那三个大满贯可能是国家发起的，这个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它是这个全英草地俱乐部去发起了这么一个赛事啊， 俱乐部发起的， 俱乐部发起的啊，草地，它也是为了推广这种所谓的草地的赛事啊，推广自己的比赛，然后慢慢的就是成为这个四大满贯之一啊，而且这个温网有一个最著名的也是最苛刻的一个传统，就是说要求所有的运动员必须得着白装参赛啊， 白色的 T 恤，白色的短裤，白色的鞋， 纯白。 对，我记得有一年特别有意思，费德勒穿了一双橙色底儿的网球鞋，还被警告啊，说你这个不行， 鞋底不行。 对对对对，很多人都在抱怨这个温网这么苛刻的要求啊，因为最著名的就是90年代的阿加西，那个时候为了也是抗议这个那个着白装参赛，也是爆炸头，橘的这个黄色的，戴个这个花色的这个头巾啊，这个也是很久很久的一个典故了，一个故事啊，就是但是不管怎么样，温网一直保持他自己这种纯白的一个传统啊。 是，而且他还有一个就是传统是什么？就是他的草地，四大满贯里唯一的这个草地的比赛。 对， 那草地的比赛跟硬地以及红土它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从球速来讲的话，草地球速是最快的啊， 球速是最快的。 对，其次是这个硬地，再次是这个红土啊。这就是说，为什么有的选手适合打草地，有的选手适合打土地啊？因为草地的球速比较快，是涉及到无论你的球速，无论你的反应速度，还有包括你的这种打法啊。像桑普拉斯是比较擅长草地的，像费德勒是比较擅长草地的啊，因为他们打法是比较全面。桑普拉斯这个往前的技术比较好啊，发上啊，费德勒就是也是偏综合性的选手，他不是这种只固守在底线打法的这么一个类型的选手，所以说他们更擅长打草地。 是，刚才说了这个比赛场地的不同，然后说了一个温网对于选手着装的一个不同。其实温网是叫做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比赛。而说这个现代网球的发源地其实就是英国。 英国， 在1877年的时候，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或者叫锦标赛就已经开始了。当然，可能他那会儿不叫温布尔登什么锦标赛，可能叫俱乐部的 什么 比赛。 对， 但1877年就已经开始了。你说这个上百年的历史，后来网球，当然这个要说曾经的这个世界历史了，世界历史随着当时英国。早年间英国的这个殖民地不断的全世界的这个更多的殖民地，那会儿不叫日不落嘛，就是说学历史，咱们说点历史啊。其实是因为英国人到世界不同的地方而带去了不同的地方的网球运动的兴起啊，所以这个东西一下就传播开来了。那传播开来包括网球的规则， 规则， 对吧？场地多大，怎么设置，双方运动规则，球拍的大小，所有的规则也都是由最早的这个英国网球的这个俱乐部也好，协会也好，来制定的这个规则。所以这个也有了这个特权，哈哈，打引号的特权，那都叫国家什么公开赛里面的，只有到英国，人说我们这叫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可能温布尔登还不能代表英国网球，他只是温布尔，你们只能代表你温布尔登俱乐部，不能代表英国网球。再说传统和历史，这个温网呢，它叫做绿色和紫色是温网的代表色。参赛运动员呢，刚才曾波介绍了，他必须穿白色的球衣。也是在四大满贯比赛当中唯一规定球衣颜色的比赛。 是 啊，另外呢，其实它还有一些这个叫做当地的一些叫礼貌的这种传统，尤其在裁判员对运动员的这个称呼上，因为我们知道在比赛当中我们有主裁嘛，主裁一般会这个维持场内秩序，以及对运动员有一些说话，而且还有交流。我说你要是不认可啊，干嘛交流？那他会说 先生。 在温网当中呢，就是这个比赛会说小姐或夫人，就是对于女性运动员啊，比如什么什么 很尊敬。 这个小飞小姐哈，对吧？小飞夫人啊，是吧？大阪直美小姐，大阪直美夫人啊，会这么称呼，是很尊敬的一种说法。这个在其他的比赛当中也是没有的， 没有 啊，也是没有，都是会直接称呼姓名嘛，谁谁谁谁。但是在这个温网当中，有这样一些这个礼貌的现场的一些传统吧，大概其基本是这样。 是， 当然这个发的奖金也不一样，美网是 美金， 温网是英镑 啊， 是英镑，所以这个也有一些区别。对于参赛的这些运动员种子好像也不太一样，就是温网他还是认他自己的一个排位。 对，没错啊，他有自己的一个排位的一个系统，和其他还不太一样啊。这个简单的说，就是说他只认自己，我在温网打比赛的时候，你的一些成绩和你的一个积分啊，包括我这个我温网系列赛草地的一个积分，我只认我这个啊，跟你这个在硬地啊、草地啊，跟你这个世界排名关系并不大啊，所以说会经常会出现在几位世界排名前几的种子选手都在一个半区啊，就曾经这个费德勒、德约科维奇、纳达尔都分在一个半区里边啊，这个是在其他的网球公开赛是看不见的，而是不可能的啊！他的这个排名总是这个系统跟自己的这个草地啊，跟他俱乐部的一个技法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啊。反正就是，我就这规则，你爱来不来 是 吧？反正我是最早的赛事，我是网球的这个现代网球的发起地啊，发起人，你看着办。所以这个温网夺冠，我倒是觉得象征着他的江湖地位。 是， 就你先不管说他的奖金有没有美网高，是吧？现场的观众有没有这个澳网这么热情、这么疯狂啊？但是温网绝对代表了网球的发展，它是一个发源地。你在这个地方，就跟打高尔夫一样，人说很多高尔夫的高手说你不管打得怎么样，美巡赛怎么样，你一定在 欧巡赛 里边，你要拿冠军， 冠军 那才厉害。你一定在欧巡赛当中，在英国，在苏格兰的当地的比赛上要获得好的名次，获得好的积分，发源地嘛，才代表了你的江湖地位。 是 啊，这温网也是。好，刚才说到这个全白的这个网球服，其实还可以解释一下，有可能这个界外的很多界外的朋友说，那为什么要全白的这个网球服啊？所以要怎么说，这个一项体育运动的发起很重要，他就掌握了话语权。说几个事儿，比如说咱马上到冬奥会啊，速度滑冰的现代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发起者或者这个运动法是荷兰，所以很多的规则包括速度滑冰的冰刀它的长短啊，你整个比赛的规则都是由荷兰人定的，所以你看在速度滑冰当中。当然后来像咱们中国和韩国啊都非常的厉害，你看荷兰每年都还有这个，因为他是发起人，他就可以制定规则啊，这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说个题外话，那说到这个温网的规则， 就跟皇室有关啊，说为什么要穿白颜色呢？一律穿白色，说要表达对英国王室的尊敬。那很奇怪啊，为什么尊敬你我就穿白颜色，不能穿其他颜色？不行啊，你只能穿白颜色。为什么要尊敬英国的王室啊？这个就回到刚才那个曾波你说阿加西那事儿。 嗯， 阿加西就不信邪是吧？不信邪，你让我尊敬王室，行，我染一爆炸头， 是 吧？是，对。关于尊敬这个英国王室的这个，咱们再说一个题外话，马拉松。现代马拉松为什么是42.195公里？当然很多人很奇怪，这跑怎么有零有整的啊？42.195公里，也是尊敬英国王室，才有了这样的一个距离。最早的这个奥运会，我们知道奥运会比赛当中就有这样一个距离，是因为其实现代马拉松的起源也是从英国可以说开始起源的。虽然说，最早起源于欧洲的那个战争嘛， 嗯， 但是呢，有一届的比赛在英国，当时跑到大概是42公里嘛。其实那个马拉松，菲迪皮斯马拉松小镇，菲迪皮斯其实没跑42.195公里，大概是40公里左右，这么一个距离。为了纪念他啊。有这个马拉松的这个比赛项目啊，其实就是40公里左右。后来呢，因为英国的王室当年要看这个比赛，说终点呀要设在英国王室看台的下边。哎，就我这看台是在这儿啊，你终点要放在这个地方，正好我可以看见冲线，那就行吧。就在这个地方设了一个终点，那终点一量，哟，这个距离从出发到终点。正好是42.195公里，当然人家是用英里制啊，换算成是42.195公里这样一个距离。行了，那就变成这个距离了。后来就延续了当时的这个传统，到现在马拉松也是42.195公里这么一个数，它是从那儿来的。所以当年可以看出，这个当年的这个英国国家的这个实力啊，经济实力啊， 是 确实厉害。 然后这传统就一直这个保持到一个现在， 对嘛？就是谁起源嘛，你就一直延续到现在。 包括这个您说这个网球这个尊敬王室也是一直到现在啊，包括这个赛场上裁判尊称这个无论是先生、小姐、夫人也都是这个对，尊敬王室的一种体现啊。 所以我们说。中国的这个体育运动啊，就是一定它是伴随着中国的整体的国家实力、经济实力的不断的上升，能够让我们在各项运动当中都把握着一定的话语权，对吧？你比如说现在中国田径协会的副主席王楠，就是世界田联的理事，他就代表了一定的话语权，在田径运动项目上，可以直接参与到一些运动规则的。讨论以及制定当中， 修改， 对，你就掌握话语权了嘛， 是， 所以还是跟国家经济实力直接挂钩哈。 嗯， 再说一个温网还有一项，它跟法网、美网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那个赛场几乎叫零广告，几乎零广告啊，咱不能一点那么，几乎零广告，叫温网的主场叫做一定是一尘 不染 的，说要和100年前的。温布尔登网球规则要保持一致，就在英国人看来叫做真正的网球就是真正的纯白，不能夹杂任何的装饰，不需要加入商业的推动，不需要广告牌。 所以说这个大家看温网转播的时候，赛场上只有绿色，和 紫色白色 啊，还是眼睛是很，但是近两年，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广告，但是几乎也是没有的， 几乎没有。 对，不像这个很多这种，大家看看网球的会看到四周都是广告牌啊，包括最近大家看欧洲杯也是，四周都是广告牌， 而且整个发现都是汉字。 对，这种情况在温网赛场上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我记得最早在网球上看到国教，哇，好像有一年吧， 国教1573， 对吧？对吧？ 是温网的赞助商， 温网是吧？ 对。啊，不是，是那个澳网赞助商，澳网现在澳网的第二号场地，场地分中央球场和这个一号球场、二号球场嘛，就澳网的二号球场现在是被国教1573 冠名 那个球场就叫国教1573球场， 是吧？ 嗯， 我说这喝了酒怎么打球？ 喝酒怎么打球？ 能对上吗？ 是， 当然我在琢磨这事儿，一边看比赛一边，第一喝了不能打。 先白酒来讲，对这个网球还是都比较情有独钟的。像这个水晶坊，一直是我们中国网球公开赛的一个。 酒类， 对对，一级也算一级的赞助商、啊、 为什么呢？不明白、啊、 不明白。 有机会如果能跟他们碰上，问问他们的市场负责人啊，推广的为什么选择网球，对吧？你就是夺冠庆功也是喝香槟啊，是吧？也不喝白酒啊， 这红酒还能靠点谱啊，对吧？ 哎，红酒我倒觉得倒是，为什么是白酒？反正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白酒企业比较有钱啊白酒企业比较有钱。好了，说到酒类赞助，就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广告的这个温网的广告，纯白哈，几乎没有广告。咱们就说一说，说到赞助就说一说奖金。 嗯， 四大满贯奖金最高的还是美国 美网 啊，还是美网，它的奖金还是最高的哈。但是温网不低呀、啊，温网刚才这个曾国说的2000万。说少了， 不止。 2018年的时候，温网的总奖金已经是3400万英镑了。 嚯， 这是2018年啊，2019年应该还高，2020年可能受到疫情的影响，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整总奖金的恢复，但至少是3000万以上，2000万已经打不住了。肯定是3000万以上级别的每年的总奖金。那3000万英镑折合人民币是3亿多了， 3亿多 人民币啊，一场比赛的总奖金。那么冠军能够拿到多少呢？同样，冠军也在水涨船高，基本上单打冠军的总奖金应该是在250万英镑左右啊，每年都会有一些变化，但我是觉得肯定是往上走， 是 一直是在往上走。那么大概到250万英镑，折合就到2000万人民币以上了，就到2000万人民币以上了。这对于这个冠军的吸引力来说，每年我觉得四大满贯，这个一定是这些高手们必须要拿下的， 是没错， 拿下的比赛。 前几天也是，这个ATP 官方宣布，德约科维奇成为男子网坛选手奖金最高的一位选手啊，他是拿了1.5亿美元啊， 1.5亿， 就累计的奖金啊，他最高啊，这个可能跟 他一年吗？ 不是，就是这 从他出道到现在， 对网球整个网球职业生涯啊，这也可能跟像这个水涨船高有关系啊，因为跟他的职业这个生涯长短有关系，跟他这个的实力更有关系啊啊，拿到了最多。 对，既然说到界外的事，咱可以最后再说一说这个，从温网的说到体育运动的硕士运动员，说到奖金呢，就是网球运动员奖金一定不是最高的，他其实相比于职业运动员说还算是中低。 中低啊， 能， 而且能拿出手的也就那几个啊，剩下在排名50名靠后的都很低。 我看前两天，因为不是欧洲杯，当然没有什么那个没有梅西什么事儿，但因为足球的盛宴嘛，梅西又从好像刚刚领到了球队发的工资，6.9亿， 嚯， 6.9亿美金的欧元吧，6.9亿欧元的那个工资，好像是。兑现了，就是已经给他发了这个钱，30亿左右的人民币啊，几年啊？5年吧，大概4-5年的时间吧。 对，我刚才问这是几年的， 就是4-5年的时间，就是那个球队工资刚刚应该是全都发放完毕了。有那么一则新闻，大家可以上网上搜一搜。梅西，所以他一年，当时我看过一个球员，职业球员叫年收入嘛，每一年收入一个排行榜。梅西跟 C 罗应该是在今年这几年还不算，在前几年的时候曾经登上过就全球所有运动员排行榜的第一和第二。 嗯， 那一年大概的每年的收入应该是在2亿多美金左右，每年就折合下来平均每年 啊，那这个收入太高了啊，也远高于 NBA 的收入啊。 NBA 排不上 NBA 的球员，我看到近些年来的排行没有到过第一。 没有，对，没法比啊！像詹姆斯这种级别的话，一般他们应该是4年、5年2亿左右的水平啊。 排第一最高是什么？拳击运动员。 拳击 运动员 F 一。 舒马赫曾经到过， 嗯、 后来 F 一也不行了，基本就是在拳击运动员。 高尔夫。 然后有过，伍兹 拿 到 过拳击啊，对。 然后呢 ，F 一车手曾经舒马赫。 舒马赫 啊。 到过，然后就是足球运动员，到过，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排行哈。所以当职业运动员，当然那世界上就这么一两个人，全世界70亿人口里边就这么一两个人， 能拿到6.9亿的可能就那一两个人、 对吧？啊，反正说说界内的事，咱们开开心心聊聊聊天啊。行，那今天界外呢，我们从界外角度来说一下四大满贯。四大满贯说一下温网它的特色、它的历史、它的特点，同时说了一个我觉得说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一个运动是否能够在一个国家能够兴起，首先源于这个国家的实力，对吧？你这个国家单项的这么一个经济实力、国家整体实力是否在这个运动能够占到一定的话语权？这几年来我们国家，在很多运动上慢慢都开始站上话语权了啊，可以有规则的制定，然后整个的这个项目的推广啊，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我们国家实力的不断的前进。当然我们也希望在网球这个单项上我们能够出更多的优秀运动员，是吧，参与到这些叫做网球世界舞台上的这种展示啊。再次感谢曾博，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回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是宋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啊，这可以说也是女子乒乓球在奥运会上的王者对决。 北京时间2016年8月11号上午，里约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决赛在里约会展中心上演。 现在7-10，李晓霞发球。正手短的小霞拉起来，拉球出界，叫丁宁11-7、4-3的比分获得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女子单打的金牌。 经过7局苦战，中国选手丁宁4-3击败队友李晓霞，获得金牌，成就了奥运会、世乒赛、世界杯的大满贯。 因为其实我在奥运会之前就是做梦的时候就梦见过决赛的这个场景，但是当时梦的时候都梦见自己输了。那我觉得只有失败更多的时候，你的心智才会内心更强大。它不是用胜利来带来的，胜利带来的是信心，失败带来的才是强大。 团体的冠军，三元大将，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诗雯，第二的丁宁，第五的李晓霞，现在站到了冠军的领奖台。 之后北京时间8月17号，他又和李晓霞、刘诗雯一起在女子团体决赛中3-0横扫德国队，实现奥运会女团的3连冠。 今天能够拿到这个团体冠军，是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在家里边的对团队啊、后勤人员啊，他们方方面面一起帮我们努力得来的吧。 各国家奥委会和地区奥委会都是派选自己的最优秀的运动员执旗入场，以表彰他们在奥运会当中所做出的这份运动与精神方貌的贡献。我们已经看到了5星红旗。今天担任中国队的闭幕的旗手应该是丁宁。 凭借优异的表现，8月22号，丁宁担任中国代表团里约奥运会闭幕式的旗手，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次有队员出任旗手。 觉得很幸福吧，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耀吧。去里约的时候自己也在想说希望可以留下来参加闭幕式，但是确实没有想过是以担任旗手的这个身份，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里约奥运会之后，2017年天津全运会乒乓球比赛，丁宁又夺冠了，他成为中国乒坛第六位包揽奥运会、世乒赛、世界杯、全运会的全满贯选手。从2014到2018年间，丁宁是世界乒坛毫无争议的大魔王。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告别金元泡沫，重塑中超理想，分段赛会进程迎来崭新起航，实力新人 来到了这个新的家庭，面对挑战，完成挑战。 精干老将 为了我们的目标去努力，去争取冠军。 激情主帅 几年了，我们一直是名列前茅吧，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得更好一些，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焕新登场， 今年联赛和去年相比较，应该有3个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中国足协职业联盟啊， 和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一起关注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百年